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三月踏青北海边，熊猫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小子上的绿衣签， 来关注天气。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刚刚解除，大风蓝色预警紧跟其后。昨天后半夜冷空气南下，雾霾被驱散。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5级转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为你们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路况。那么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的影响呢，目前蔡户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玉泉营桥到蔡户营桥也是行驶不畅的，还有在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呢，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在高速路上，我们来看一下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受到新发地车多的影响，后车已经排队到西红门的收费站。还有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流集中。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北收费站车多。机场高速呢，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皋桥行驶缓慢。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早高峰时间的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你好，你好，我是王一。 今天的早上是由我和王毅一起陪伴着大家在路上。那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来，王毅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位特酷的老师。哎，老师呢把小朋友们上小学的同学们经常干的有趣的事儿经常发到自己微博上。 哎， 其中就发了一篇作文。 哎， 片段哈，是一个小同学写关于时间的。所以我们今天想想大家也一起回忆一下这作文的事儿吧。 对。 对，你最得意的。失败的、难忘的、痛苦的、费劲儿的啊、写作文的经历。 哎， 你写作文怎么样？ 这个我写作文还行，但是呢，这个我想突然说到这个话题，想起了这个前两天我外甥干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让他成长，我其实前一段时间给他买了一本书，是一个心理学博士写的 啊， 他就对他把这个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各个过程，然后他的一些反思都给写出来了， 都写出来。 他曾经有他里边有一篇写的就是这个心理学博士写的，就是他当时在学校里啊，有大年级的孩子欺负他，然后呢，他就 一直忍受，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跟这个大年级的孩子他打了一架，然后呢，哎，他鼓起勇气战胜了他，以后这个人再没敢欺负他，他把这个呢做了一个总结和反思， 分析了一下， 分析了一下啊，比如说我叫我战胜了谁谁谁，然后呢，结果最逗的是，正好我外甥他期末考试题目叫我战胜了什么。 哦、 我战胜了什么？ 这不是抄着了吗？ 哎，不是，他这个好，他就人家哎，这个 导向不太对、啊。 对、就是，他也把自己生活当中打架的一件事就给写上去了。 哦 啊，结果同年级的，就是同班的同学，基本上30分的作文都没扣分，就他扣了6分。然后 这战胜的方式不 是，对，然后回家以后呢，我听了这个事儿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万山，你这样啊，你有没有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心理学博士写自己打架，人家就可以出书，而你写自己打架就被扣了6分呢？ 你可真能讹人呀，不赖自己、哎、是吧？外甥多大呀？ 他是11岁左右吧。对， 不就是个3、4、5年级左右的？ 对对对，4年级左右的。 你不能把书光给人，你得给人分析。 没有、啊，这个我就让他自己思考啊，对不对？然后他后来琢磨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总结，因为他是博士。对，所以他可以写啊。 他觉得是叔叔、舅舅不对，是吧？ 没有。所以啊，其实这个写作文确实是里边有很多这个难忘的回忆啊。 对对，关键在于这事儿你怎么分析？ 哎，大家那个写作文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子的难忘的记忆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说说写作文的各种经历吧。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首先来说说假期，今年的清明节4月4号到6号是放假的。 还有是消协为消费者提供7类家用电器的免费安全检测服务和净洗保养7折活动。 另外再关注人民银行公布条码支付业务规范，静态条码交易额日限500块钱。 还有霍金飞向了宇宙群星，留下时间简史和未来预言让人类思索。那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我们是不是来说说放假的事儿啊？ 哎，说一说 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的精神的2018年清明节放假安排如下：4月5号星期4到7号星期6放假调休，一共3天。4月8号星期日上班。啊，就补了一天工作， 对吧？ 哎， 大家安排好啊。 哎，还有呢，就是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携手北京苏宁，在北京推出百万户家电服务回馈计划，从今天开始。为消费者提供空调、电热水器、油烟机等7类家用电器的免费安全检测服务和净洗保养7折活动。北京市消协表示说，去年啊，家用电子电器类位居投诉商品的首位，全年投诉量达到了4267件。那我国家电市场保有量已经达到了多少呢？70亿台。啊，并且依然保持着每年10%的增长率，这也给了家电售后服务市场生长的土壤。哎，预计到2020年，行业规模将会达到万亿。那服务产品上呢，家电清洗还有维修依旧是主力，回收、空气治理、专业家政等新型服务将会增速明显。 刚才说到的是家电的回收哈、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过期药品回收确实比较难。 哎， 最近呢，阿里健康与广药集团共同发起了首个国内的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尝试以技术力量驱动环保与公益，给躺在百姓家中的过期药找到一好归宿啊！反正我们家药都专门在一篮子里，扔吧也不合适，不扔也不敢吃啊，对吧？ 对。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开通了线上回收的一个路径，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淘宝、支付宝等 APP 扫描药盒上以8开头的20位追溯码啊，在跳转出的详情页上找到过期药回收的入口，填写家庭地址、联系方式等资料之后呢，快递员人家是免费上门取走过期药品。 哦，哎，这个 还不用大家找了， 对，这个挺好啊。 对对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那在双职工家庭，低龄学生放学无人接管的问题一直是让人头疼。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大兴区的大兴新城直属地区的60所公办小学和幼儿园全面推行课后延时服务，是为那些不能按时被家长接走的低龄儿童给予免费的集中看护，一直到晚上6点半。那今年9月这项服务将会在大兴区全部的99所公办小学和幼儿园里边进行推广啊。 就我小时候上的管理班好像就是。 哦，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跟那个叫以前是哪一个，有一个城市搞了一个叫什么 试点的 叫错峰放学是吧，错时， 哎，有点这意思， 错时放学的那个。 因为有的家庭不能马上来接小朋友，对吧，他也需要有个地方学习，跟小朋友一块玩一玩， 哎，就是辛苦这些老师了啊。 嗯，刚才说这个药品您在家里就能够来这个 扫一扫 回收， 啊， 对， 嗯， 买菜现在也跟以后不一样了，以前不一样了， 嗯， 最近的一款智能的订菜机出现在西城区什刹海街道， 火， 啊，咱老百姓在这台机器上可以逛菜市场，在线下单，15分钟之内收到订购的蔬菜水果这样的商品。什刹海便民菜店的门口立着一个1米多高的智能订菜机啊，屏幕上列出了十几个商品的类别，蔬菜水果调料、米面、粮油、杂粮、蛋类、干果，点击你每个类别看看吧，都会出现相应的商品呀，价格呀。为了方便居民了解菜价，机器首页的屏幕上还滚动显示菜价监测情况。 哦， 还方便您比，对吧，一般大家得逛逛，将菜店里的菜价和周边的菜价进行一比呢，该菜店大部分的菜价都是低于市场价的，个别菜价也有稍高的。店员表示，菜店每周都会到周边的菜店超市采集价格信息，方便老百姓了解和选择。 嚯，现在真的是啊，越来越方便了， 还满足你货比三家的愿望。 而且我觉得这种订菜机，它还解决了那种商家，比如说那个进了货卖不出去，然后囤货啊、压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老人家，他买那么多菜，他踢了着也不方便呀， 哎， 对吧？身体也受不了。 哎，但是就是这个得教会老人用这个设备才行啊。 哎，简单易懂，字儿大点啊，哎。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银行公布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啊，将于2018年4月1号起实施。那新规呢，将扫码支付分为4个风险等级，其中动态扫码分为3个等级，而静态条码的风险防范能力最低是 D 级。静态条码就是如今常见于商家贴在柜台或墙上的长期有效二维码。那这类二维码呢，即很容易被篡改或者是变造，所以呢，交易额日限500元，仅针对同一客户银行或支付机构啊，而且只针对用户，对商户是没有限制的啊。如果出现超过500块钱的情况呢，商家可以扫描手机上的动态二维码完成付款。如果商家没有扫码终端，则可以多个用户联合完成付款啊。这个新规呢，下个月开始执行。哎呀， 其实还是为大家的安全，一般 听起来有点复杂啊。 对，就是咱们手机上的二维码呢是老变的，哎，他那就一样，要不然以前怎么听说过这扫半天钱不到我这儿啊，被谁谁谁给换走了， 或者是被有的人给贴在上面另外一个。 对，以后防止这个，对，这也是为大家安全和痛快吧啊。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其实昨天也有听众提出来的，说你们得说一说怎么加这个方法。就是这样，您只要点击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 啊， 然后呢出现加号以后呢，里边有一个叫添加，你等会儿， 添加朋友。 突然一说，脑子忘了啊！我拿出手机来，我给你 现场操作， 给你一步一步 的。 啊， 他 的 微信还处于 捋一捋啊， 小人看地球的状态。 点击一下加号，然后添加朋友，在添加朋友里边呢，有一个底下有一个公众号， 对， 然后呢在公众号里点进去，再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就可以添加上了啊。各位，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是跟作文有关的那些记忆。 是， 您写作文擅长吗？您有写过什么特别让你骄傲或者特别糗的作文吗？或者是你都擅长写什么东西啊？ 痛苦的经历有哪些？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让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的要求不算高。 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天天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天空。我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人们的关系很友善，我想人年头都是笑脸，养老生病不下钱，我政府那边干。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简单很易懂，踮起脚尖就能够到，不是悬在半空中。吃得放心，贷款十年就能还清，人民币很坚定，老百姓摇摆飞扬，社会相对很公平，不管是明星还是公平啊。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简单也容易懂，踮起脚尖就能够到，不是悬在。 好的，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是跟作文有关的啊，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像钟启远、小木还有三贝等新朋友报道啊。 早起的各位都跟我们聊两句吧， 说说作文的事儿啊。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得知道您起了，像小葵呀、叶子呀、小荣、波波、云啊，都欢迎， 都欢迎啊。 说说 咱们来看看，有一位叫是怕是呆呆药就说了啊。在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语文老师，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奇葩的学生，因为写不出作文了，于是他就在交卷的时候啊，写了一句话，哈，他这么说的：老师啊，这个作文实在是太难了，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所以我无能为力，请您谅解。结果后来老师单独把他叫去了办公室，而且远远的看去，老师的手里好像还拿着个棍子啊。 那个应该叫教鞭吧， 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这孩子他真的是就是写不出来的话， 不会吧、 这个、 老师这 对你要是真逼他，他估计也逼不出来， 更出不来了， 对吧、这玩意儿他就像脑子里有和没有，你就是写不出来。 我觉得有潜力可挖，张口成语都用上了，无能为力 啊， 是不是？ 哎，我觉得你看，你如果王一是老师的话，你应该先表扬一下他。你看，你虽然说你作文没写出来，但你起码写出了无能为力， 对，别担心孩子，老师给你写， 你可以再回去多读一点，对不对？以后你就能写出来。 不是，你把你写不出来这个过程、这个心情、这种烦躁、使劲的过程写出来，不也挺好吗？ 哎，好，那个 我就老这么写。 还有苗某人就说了，从小写作能力就很差，记得高中一篇作文，老师给了我六个字的评语：驴唇不对马嘴。 欢迎把作文内容有记忆的部分分享一下。 是这样，我觉得你该再给老师写一个。老师，你说的对，驴唇干嘛要对马嘴？ 他们俩是不是有想法？ 是不是啊？来， 但是在这小木说的也挺逗的。是我那名言吗？写作文 啊， 这个公园特别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假山。 好。这是小时候写公园的时候经常用的，是吧？ 游记里边开篇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或者是满眼望去啊， 都是假山呀、 啊。 您是到了采石场了，是怎么着？ 对，各位啊，还有这个一些新朋友，有，这来了这么多， 小 经历。雨夜流星， 小华， 静，哎呦 ，Alice， 还有这个字都不认识，这应该是道奇的道吧？ 我都没看见， 就看不清楚啊。这个 朋友太多，顾不过来。 米花，对对对，欢迎大家啊！您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说一说这个跟作文有关的那些记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一组热点的消息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的一些听众也在提醒我们说，哎呀，这个霍金去世了。 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已经准备了跟霍金有关的内容啊。因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昨天去世，享年76岁，网友们纷纷致以悼念之情。巧合的是，昨天也恰好是爱因斯坦的诞辰日。 史蒂芬·威廉·霍金1942年1月8号出生于英国牛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出生日正是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逝世300年忌日。霍金1979至2009年任卢卡斯数学教授，这是英国最崇高的教授职位之一。1978年被授予爱因斯坦奖章，1988年获得沃尔夫物理奖，2006年获得科普利奖，在2009年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代表作品有《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大设计》等等。 其实这个霍金啊，他一直都在跟病魔搏斗啊。因为他在读剑桥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这种渐冻症的症状，他变得就是越来越笨，然后笨拙，时常就是会就不知道怎么就摔跤，然后划船的时候也变得力不从心，而且还从楼梯上摔下来过，造成暂时的记忆力轻微丧失，甚至开始讲话含糊不清。那21岁的时候，刚刚拥抱人生美好的霍金被诊断患有叫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对 啊，医生认为他其实只有2年的寿命啊。当时 病魔剥夺了霍金的行动语言能力，但他的思想却没有被禁锢，甚至飞向了遥远的星海。霍金在70岁感言的时候说，患病的一个后果就是把一切都改变了。当你面临夭折的时候，你就意识到生命是值得过的，因为有很多事情等你去做。 对，而且他还说了，说我已经在面临早夭的前景下存活了49年，我不怕死，不过我也不急于去死，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啊。2012年4月6号还播出了，就是有一个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边啊，当时霍金还本色出演，参与了客串啊。17年的时候他还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 关于霍金的影视作品还有电影《万物理论》，这是一部讲述霍金青年时代的传记片，改编自霍金前妻简·王尔德的回忆录《飞向无限和霍金在一起的日子》。电影解答了不少人对于霍金生活的一些好奇，比如他的病是怎么得上的，他为什么不能说话，他妻子又是怎么给他生下3个孩子的等等。霍金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时间简史》，该书首次出版于1988年。 那《时间简史》其实是一部讲述宇宙奥秘的科普读物啊，它主要解答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命题，说时间是有始有终的吗？宇宙是怎样诞生的？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那这本书的影响非常的巨大，根本原因不在于这本书的科普水平有多高，而在于它介绍了霍金的三大理论贡献啊，个个都是意义重大的。 霍金出版《时间简史》后曾多次向一般大众发表多场公开演说，叙述时间起源、宇宙终结、时光旅行，演说时其受欢迎的程度犹如摇滚巨星的演唱会。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呢是宇宙论和黑洞，他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说实话，有很多朋友昨天在朋友圈当中发出了文章或者是言论来缅怀这位伟大的这个科学家，但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在这个缅怀之外呢，可以去读一读他的作品，果壳中的宇宙、时间简史，其实读来可能略有艰难，但是会有很大的收获。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呀，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安远的朋友，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的评论，他说他坐在轮椅上，思维却翱翔宇宙，我们身体强壮，思维却走不出狭隘的利益啊。 我加把劲儿拉您一把。 哎，好， 走你。 来，接下来时间说一说，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一位一不小心火了的小学语文老师啊。 对，这语文老师也挺有意思的。 3月6号，宁波市华天小学教师王月薇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学生随笔，被网友就形容为逆天了，逆天了。 对，当然这篇这个文章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啊，就是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他理解的时间啊，改天我们其实也可以聊聊时间啊。那这条微博获了一个180,000的点赞，当然这个老师他火并不是说突然就火了的，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曾经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就登上过热搜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小学生啊违规把这个巧克力带到了学校，然后呢被同学发现以后告状了。但是这个举报者他的告状动机是什么呢？他是说他去跟人这个小孩要巧克力，结果人没给他，哎，我不给，然后呢就是他跟老师举报了。最后这个王老师坚决惩罚了这个举报人，事后他发微博说，举报者以告老师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哎， 惩罚告密者的王老师是一个童真捕手，每天呢他都会捕捉小学校园里的趣事儿，分享在自己的微博上，所以他的微博才能那么火。 对、 啊、 所以也有很多孩子你看都喜欢他啊，然后包括他写的一些东西，孩子们写的一些东西他都会分享。那我们来今天看一看大家都写了什么吧。 对， 对， 对， 好吧，都擅长写什么。来， 这个大课说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文，老师给布置题目，老师我的什么什么，我的姐姐，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理想等等等等、 哎呀，这个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最奇葩的一件事，就是把李元霸呀、写到作文里， 火。 哎，我的爸爸嘛，李 李元霸 不是啊， 裴元庆还有、 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狠批了一下午，问我怎么写的，我居然告诉他我是听评书写的，老师，我一边听一边写，摘抄啊，这是。 对， 因为 这个你写你爱听的这个我也听过，以前老听那个单田芳老师说的那个什么薛仁贵、薛丁山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哈，一听我一听他说这名儿，哎呀，就勾起了我满满的回忆啊。好，还有再来看一下， 不是，关键是他为什么被批评呢？ 你说。 妈妈的姥姥掉井里捞上来的姥姥，就是这是 什么，这个我都没懂。 对，就好像是他写的太离奇了，所以老师就批评。就评书嘛，他写的是传说演绎，所以他会离奇，你知道吗？ 来，好，接下来 不能听着评书啊，听打不行。 再来看一下这个我爱大客啊，就说了，小时候写作文啊，小溪永远是麦麦的，高山永远是雄伟的，背影永远是伟岸的，鲜花永远是五彩斑斓的，等等，举不胜举啊。这个我觉得作文应该是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千万不要套路啊，不要格式。 你就写你的事儿呗，你看看人家这个军儿说了，我作文永远都在及格和良这个级别，也没有更好。但是可笑是现在我成了公司的一名写手，你说这算不算我人生触底反弹？ 必须的， 不及格的才是触底反弹。 哎呀，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新朋友啊，雪儿、严等等的，我们都看到您了啊，欢迎大家一些新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以后聊天了。哎，还有刘老六啊， 绕口令来了， 名绕嘴。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注意了，3月15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至18日，格力疯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00，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特惠金融产品，免费参与广发年度大型活动，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

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蔡白首饰那么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手腕上的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心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啊说一说这个跟作文有关的那些记忆啊， 对， 看看大家都有过什么样子的写作文的经历。来，王一，你那有什么好玩的？我看一下、啊。 可爱的圆圆，上学的时候我的语文学的特别好， 哦， 尤其写作文总是被当作范文。 哎呦， 但我偏科， 嗯， 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对我妈说了，您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您就看看您闺女的作文。 哎呀，好， 瞬间心情开阔。您要心情特别浮躁太好的时候，那就看看您闺女的数学卷子。 哎呀，好， 看来数学是太差 了。哎呦，您这个好，你的成绩还成了父母的晴雨表。 加一为什么等于八？ 好，来看一下啊，分外天空，梦想天空分外蓝说了，我是没有写过很出色的作文，但是我弟弟有啊，他老有才了，把老师都惊了。 怎么回事？ 那你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足球比赛，然后呢，他给写的内容是今天下雨，明天再比。然后呢，那叫老师一顿打呀，立马全校出名。 哎呀，你说老师这怎么办好啊？ 哎呀，这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哈、那这个说今天下雨，今天打。 今天还打雷了。 来，来看看。 孙杰说上学的时候作文也经常被当作范文。 嗯， 我怎么老念这种哈、 啊？哎呀， 有一次写跑题了、老师特别激动的在课堂上说，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念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然后念完了之后使劲夸了我一通。最后说，这位同学下次一定要看清题目要求，不要再跑题了。 哎呀，好， 就是写的不错， 对， 文不对题， 哎，这就属于，哎呀，你这个让老师也很为难， 对 吧？ 对，才华太大，压不住。 哎呀，好，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来看一下啊。这个娃娃说了，写作文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高中的时候呢，经常被拿来当范文读。又是一位范文啊。 哎、 说，但是呢，现在我特别的苦恼，就我儿子写作文，天天要问我怎么写，我还要帮他想，我还不能帮他写，他自己一点脑筋都不动，愁死我了。儿子前两天写了一篇《妈妈的爱》，他是这样写的：我生病了，妈妈把我送到医院。让医生给我打针，这一针一针一针打的就是对我的爱呀。我看了之后我服了。 不过孩子要是能理解到这程度也可以了吧。 你太宽容了。没有没有，是这样啊，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娃娃，有可能是因为你写的太好了、或者你有的时候你老是帮他想，他自然就不动脑筋了，对吧？ 对， 你替他想，我就不信你看儿子要交作业了你就不想。 你看， 嗯， 高雷想过话题吗？ 哎，没有吧。 也想过， 没事。 这不来真是倒霉。 哎， 所以就是你不能急。 对，你老替他想，那他就不想，是吧？ 你试着理解他的思想，他要说这一针一针是你对他的爱， 嗯， 也不容易哈。 哎，是 吧？但是怎么打这么多针呢？ 爱的疼啊！你说， 爱之深，责之切。 好，再来看看啊。 花篱笆说：“我就是不会写作文啊。” 嗯， 四年级。 嗯， 我现在47岁了啊、 哦！ 当年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期末考试作文40分，我一个字没写出来，结果语文考了57，唯一的一次语文不及格。 哎呀，好，那你为什么呀？ 你比前面那一还差点，人还写几个字。 对你这，人家最起码还写两句是吧？安慰老师的话。 题目您还记得吗？ 对啊， 怎么会写不出来呢？ 对，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觉得这挺难为的啊。北京同安阁就说了啊，记得小时候写作文也有一个套路啊，一说哪安静，那一定是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对吧？ 有 一说大家玩的开心，就甭管是操场上还是公园里，都是到处传来了同学们银铃般的笑声。哎，这个我一下子就有了回忆，这个确实是， 对， 他说的很对， 这属于合格的作文，你要高分这样不行。 不，这个一般都是那种什么，比如说什么作文 作文书里边、 这个、 作文范文里边会有的。 你看咱得，我跟你说这得突破 哦， 你写安静 啊、 特别安静， 哎呀好， 这地上掉根擀面杖都听得见， 哎好好，你这太突破太大了啊。 嗯，这一屋子都得掏耳朵，我跟你说。 哎呀，那如果你想想 啊， 这个安哥啊，如果让你想想，你要突破一下，你怎么形容安静？ 对， 你怎么形容大家玩的开心？来两句好不好？ 嗯 嗯， 我们看你能不能突破啊？ 请叫我蔡说了，我老公说他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时候，老师让写一篇“今天我家真高兴”这样的作文啊，可是他怎么都不会写 哦， 结果因为没写作文， 留级了。 我天，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是之后他的学习特别好，尤其是作文 啊、他这叫知耻而后勇， 这是触底反弹了，这是这真触底， 因为一篇作文留级了，好， 头回听说呢。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跟作文有关的那些难忘的记忆啊。 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体育资讯啊。 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吧，好吧。 对，这是咱们首钢女篮啊，实现了一个三连冠。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重大的突破，来看一下啊。 对，那么继上周末国内职业赛场六支北京球队全线飘红后呢，14号晚京城体育圈再传捷报。 嗯， 在2017-2018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就 WCBA 嘛，总决赛第三回合角逐当中呢，首钢女篮主场85-63大胜山西队，从而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赛当中连赢三场，如愿卫冕，获取了 WCBA 三连冠的伟业。那至此呢，首钢女篮也成为京城三大球首支实现职业联赛三连冠的队伍， 哎、 开启了女子篮坛新时代。 好 啊，当然比赛结束之后呢，市委市政府、市体育局和市体育总会、市篮球运动协会都向首钢女篮发去了贺电。 哎， 这太振奋人心了。 对对对对对对、另外呢，这是一场胜利啊。如果要说胜利的话，昨天还有两场胜利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场呢，就是我们要说一下亚冠比赛啊。一场是广州恒大对阵这个济州联队啊，最终是2-0战胜对手。当然呢，还有一场是最过瘾最解气的一场比赛，就是天津权健对阵全北现代。那因为这个全北现代应该算是现在这个在亚洲俱乐部层面上是实力比较强的一支球队，而且在上一场，也就是在韩国踢的时候呢，天津权健是让人灌了6个球。 哎呀， 就打进去6个球。那这一场上来之后，对，很憋屈啊，说回来以后就要来个复仇之战啊。但是说实话，实力上可能还是稍微有些， 不是光说着就行 的。对对，纸面实力上还是有些差距的。哎呀，但是昨天整个天津权健，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技战术打法，做的那都是非常棒啊。就是我们基本都是先进球，然后呢，但是韩国队他又不示弱呀，全北我们进一个他扳平一个，我们进一个他扳平一个，我们进一个他扳平一个， 人家实力还是在那儿。 对啊，1-0，1-1，2-1，2-2，这么扳平、 咬着走， 咬着踢，一直到最后，天津权健直接爆发了啊！这个最后4-2战胜了韩国的全北现代队，应该算是复仇成功啊， 应该是不错啊。这足球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对对，当然我们这个说一个小花絮啊，这个昨天那天津权健比赛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帕托啊，这个天津队里的头号球星啊，帕托这个庆祝的时候啊，拿出了迪丽热巴的照片哈、 海报， 海报，对，因为主要是他进球以后，现场的球迷还在那高喊啊，迪丽热巴，迪丽热巴，主要是为什么有这个事儿呢？ 为什么？ 是因为帕托曾经不止在就一次在公共场合就表示过，他认为啊，中国最漂亮的女人是迪丽热巴 哦，倾慕已久了、 对对对对对对、呵，你看他这个有的时候 谁真是有心，他们俩海报还缝一块了， 就是球迷给他俩海报缝一块了，然后给了这个帕托，哟，帕托拿到这海报就高兴哦，拿着全场绕，你知道吗？ 都能看出所有的牙了。 哎，对，然后关键是迪丽热巴也回复了哈、迪丽热巴的工作人员是这么回复的 啊、 说 迪迪要怕不太懂球，对这个事儿没关注。 那不是，你起码应该礼貌的说，还是感谢， 谢谢人家嘛，对吧？ 有一个这样敬业的、业务水平高超的人对你倾慕，那还是、哎、其实还是非常高兴的一。 是是是是，是我估计他也就是， 就他要说喜欢我，早请他吃涮羊肉了。 我家伙， 瞧你这抠劲儿！ 哎，好，对，是吧？就关键是他不敢。你说他要万一回复的这个稍微有点偏，那这好家伙， 就是礼貌性的回复。哎、您瞧您回复那叫什么呀？ 是吧？来来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 好好学写作文。 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啊。 咱说说， 说博尔特吧，好不好？ 啊、行行，这乐什么呀？好好的， 这博尔特 现在不干了。 对，不是前两天看他还加入足球队了吗？这足球队也不干了。 不是，你知道一个这个体育运动员，他要是跨这个运动项目的，很难 哦， 是不是很难？ 那他这次要跨的就是更加的邪门了。你知道博尔特现在干嘛了呢？改行卖辣椒酱了。来说一说， 这从田径赛场退役的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动作。近日和一家澳大利亚红辣椒加工企业合作，创立了一个自主品牌，开发出加勒比风味的辣椒酱。哎，已经上市销售了。人家就投资一公司吧。 是啊，这个也是啊。 这样他的这个资产很丰厚，咱所有人都知道对吧？钱老在那躺着，他是没有意义的。 哎， 钱得让他生钱，人家是理财呀、啊，悔过， 他得找两个人躺着。 不是，人家那是大通铺。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咱们一起说一说作文的那些独家记忆。哎呀，来看看吧，大家的独家记忆。 对，你说作文挺重要的，微博呀、微信朋友圈，这不都需要个写作水平吗？ 哎， 对不 对？ 你打小练练。 对，来看看糖糖吧。 嗯， 他说要说写作文啊，我就佩服我表弟。 怎么着？ 记得小时候老师让写周记，就每周你得记一篇， 写一写 对吧？写个周记。哎，我表弟是这么写的哈、啊，这周没发生什么事儿。然后老师想，行，那我等你下周看你写啥。等到下周打开作文本一看，哈，这周跟上周一样。来来来，同学过来，这周不一样喽。 这要不然就没发生了。 下周 发生的都是大事。 哎，下周就有的写了，你知道吗？上周老师教育了我一下。 老师帮我发生了什么？ 好， 这个。一路寻花说，小时候写作文一次难忘的对日，少先队吗？全班差不多一半人都是这么结尾的。 嗯， 后来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哎，好，这就跟那个什么，就是溜达写的一样。说记得小时候有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老师》啊，全班呢得有十多个同学写的都是这么一句话：有一天我生病了，老师飞一般的速度把我送到了医院，结果老师就说：“你告诉我哪来的飞一般的速度？”说你们这也太假了，是你们把老师当无人机了是吧？ 关键是为什么你们班人身体这么差呢？ 对，这就很多时候就没有精力，只能就是叫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啊。 你得观察生活，是吧？ 哎、 你看这旁观者有生活、 嗯， 从上小学到中学，我的作品经常在班里、年级里、全校 哎 都公开， 呀、哎、 是吧？叫检查嘛。 哎呀，好好。 哦，写检查的您这是。 嗯哼哼。嗯、来， 要好也行了，练出来了。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 我旁观者说了啊，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留了一篇作文叫失落。 这有点难写。 哎呦，这是初中的老师吗？ 哦、 这一写失落啊，这很高级的，这要写情绪了，对吧？那第二天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把我和一个女生叫起来问我们怎么回事儿 啊、 哦、嗯，我当时就纳闷了，老师说为什么你们两个的作文是一样的，到底谁抄谁的？ 哟， 弄得我是有口难辩，我是真的没抄他的，可是我们两个可能抄的同一本作文选吧。 人家都能发现。 哎呦我天哪，这个哈， 小孩嘛。 嗯，幸亏你们两个是抄的作文选，要是你们俩真的是没抄作文选，写的又还一样，哇。那就要了命了。这个 看学徒小邓这太逗了、小学啊写那看图说话 哦， 我给徒弟小时候叫阿呆， 哎呦 老师就让重新写， 嗯， 给他叫流川枫就能满分还加五分。同是热门动漫的男配角，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哎呦哇， 不是，你得看人这到底干什么了，对吧？你动不动管人叫 啊， 对， 不 拜寿去。 这老师也够怪的啊！好吧，写流川枫加五分， 显现了自己对动漫的偏好。 哎，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实用的新闻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了2018年2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备案公示的通知，那名单上一共罗列了115部电视剧，单单当代都市题材的剧集就占了40%，还有比较热门的是近代革命题材，一共有10部，像金庸的《神雕侠侣》《碧血剑》，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都将会拍成新版电视剧，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放过呀。 哎，这电视剧真是嗖都是剑哈、 哎呀哈，都是剑， 对，这不是辟邪剑 啊，无情剑， 对对对， 七剑啊、 这我都看过， 嗯，好， 鲁迅笔下的人物公认的难演啊，咱来说说话剧，国家话剧院呢对话阿 Q 亡魂的人生天地间，近日在国画先锋剧场首演，同时参演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这部话剧改编自鲁迅小说《阿 Q 正传》，时长呢75分钟， 嗯。再来关注一部网络大电影，叫做《魔国制衣之黄金之乱》啊，日前在爱奇艺独家上线。那其实这个呢，叫为什么叫魔国制呢？它讲述的也是曹操为了平息黄金之乱，在先人左慈的指引下，与左慈的徒弟郭嘉、卖草鞋的刘备、心怀大义的关羽、未婚妻香香等人一道历经艰险，最终击败了张角，夺得封顿天书，拯救世间危难的故事。 知道为什么叫魔国了吗？ 嗯， 它乱。 嗯、好， 你听着不乱吗？ 但是好吧，行吧。来， 这个为了致敬我国香港演员张国荣啊，同时纪念他逝世15周年，香港电影音乐会《影歌》将于4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音乐会选取了5部他的代表性作品和曲目，包括《倩女幽魂》《纵横四海》《英雄本色》《胭脂扣》《新上海滩》等等，再现张国荣塑造的纯情书生、洒脱大道、风情少爷、上海滩风云人物等等形象。那么《影歌》音乐会呢，将流行音乐改编为交响乐，并且根据音乐旋律重新剪辑电影作品，让观众在1个多小时的演出当中回顾15部香港的电影经典。 嗯， 就是说能听着音乐看影片的片段， 哎， 感觉不错哈。 嗯，好，再来关注这个音乐方面的消息啊。3月13号张信哲最新单曲不在全网上线，这个名字叫不在哈。对， 你说你这说什么呢？ 就是新歌不在啊，曲风空灵，在张信哲清亮声线的诠释下，不见飘渺，但闻忧思。你看人家这个文案写的啊。 对，这都是触底反弹的吧。 哎，好好 还有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名作《三体》呢，早已成为蜚声国际的经典巨制。而在此书走向海外、获得非凡影响力的背后，将其译成英文并推介给西方读者的美国华裔作家刘宇昆功不可没。刘宇昆本身也是一位在科幻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蒲公英王朝》近日引进国内，由国内资深的科幻小说译者汪梅子译成中文版正式上市。 嗯，刚才不是说到了张信哲吗？啊，新歌我们现在暂时先不放了。那个 太空灵， 对对，太空灵了。我们一起怀念一下他的《爱如潮水》吧。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来吧，看看大家的这个 写作 文思泉涌啊， 对对对， 思想的潮水都是怎么样子的啊。 嗯 On the way 说了，来来来，我替我正在开车的男朋友发一条啊。他说男朋友说了，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个性学习成绩又很好的男同学，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说是这个，但是这个同学啊一直都没交作业，后来经过老师的再三催促，这位同学终于在正文部分只写了六个字，大海大，长城长。这后来老师呢也在底下给他写了个评语，其实我不懂你的心。听说这位同学后来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我想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对，人家后来学呀。 不不不，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他题目是什么啊，这个如果能告诉我们当时这个作文题目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六个字呢？ 大海长城、多加俩字，大和长。 如果我想，如果我想说的是就是听说这位同学现在发明了微信啊，那这就牛了，你知道吗？ 不是， 他跟老师这个对话确实是啊。 老师，人家老师挺有幽默感的。 对，哎，其实我不懂你的心。 对对对，有没有伤了你呢？但是也说出你这写的我不明白。 对对对对对，这老师挺有水平啊。 就跟那个纪晓岚嘛， 哎， 人给拿文章看，纪晓岚说啊，此文好似擂鼓。 嗯， 这人说是振聋发聩的意思吗？晓岚说是不通不通不通 不通不通 不通不通不通不通 不通不通啊。来来来，看看还有。 飞奔的蜗牛说，我特别同意你们的说法、写作文那是特别重要的、我得充满正能量。我有上初二的时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爱好，我写的就是我爱读书。 哎呦， 其实呢我觉得我写的特别一般， 嗯， 拿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分儿。 嗯 啊，对，就立意得高。 哎呦，还有熊妈妈说了，哎呀逗死我了，孩儿他爹就着急让我给你们发个微信，说这个他初中的时候调皮捣蛋到极致，从校长到班主任搞得焦头烂额的，有一次呢语文老师居然给全班同学留的作文题目是，你同意谁谁谁转学吗？ 哎呦，到这个份儿上了， 这是有多嫌弃俺家老公啊！大帅，你想知道结果吗？请听下回分解。好吧，哎呀， 马上就是广告。 那还有静说了，是在这儿互动吗？想互动找不着地儿，就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您了啊！ 来不及了，我回来念念茴香馅饺子，这特逗。 好， 一起 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全工。 您好主持人。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昨天夜间啊，冷空气是如约而至，北风刮起啊，大气透明度已经变得清晰了。那么今天呢，北京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风力啊有4-5级，阵风啊可以达到6-7级。到下班的时候呢，这个风力就会减小到3级左右了。主要是气温啊上升的幅度不大。到了下午啊，城近郊区的最高气温在11-12度。那么刮风了，感觉自然也比较冷，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啊防风保暖。再来看看全国的天气。那么从5点的地面图上看呢，冷空气的前方啊，已经靠近了黄河的岸边。那么在河南和江苏的南部以及湖北的大部啊，由于冷空气还没有照顾到，所以雾气弥漫，这个武汉能见度啊只有300米。那么今天啊，冷空气南下到黄河流域啊，南下的这个劲头啊就减慢了，所以啊，河南、安徽、江苏的南部包括湖北的大部啊，天气阴沉，还会有小雨出现。另外呢，黄淮地区啊比北京啊降温的幅度要大多了，比如山东济南啊，昨天最高气温为27度，犹如这个初夏的感觉。那么今天啊，预报最高气温也只有7度，下跌了近20度。为此，这个山东省气象台还发布了寒潮的预警，也是提醒公众啊要注意啊天气保暖。那么明天呢，华东地区啊还有一些淅淅沥沥的小雨，这个对旅游来说啊影响不大，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气温呢也会下降，像南京、苏州最高气温只有10度。这和北京是相差不大的。那么杭州还不错啊，杭州这个最高气温呢在16度，天气不冷，感觉也比较温暖，是适合外出活动的。主持人。 好的全工，那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其实昨天说的，马上要来冷空气了，今天早上真的是冷了。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冷空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冷空气之后温度还会出现反复吗？ 未来最近这几天呢，应该说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首先呢风力不大，比如从周五到周日这几天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从天空状况看呀，明天呢北京将是晴朗的天气，那么双休日呢天空云量相对多一些。这个未来这几天这个气温起伏并不大，包括下一周前半段时间啊，白天的最高气温一般在10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啊在0-2度，就是早晚感觉还比较冷，大家早晨外出的时候呢注意保暖就行了。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 再 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即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也请广大驾驶员尽量的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而且呢，路线管控措施正在陆续开始的情况，还有西五环晋元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南五环荣华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外环方向，也都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这个状况。那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在路上聊一聊的话题是跟记忆，跟作文有关的一些回忆啊。您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确实是见到了很多能人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叫做刚才、这个、 找不着了是吧， 对找不着。小荣文子他说了 啊， 说我其实太能理解刚才那个就是大海大长城长的那位同学的心理了。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怎么着呢，就是这个作文让题目让学生很伤心，或者是正好他在经历那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写。他说因为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就是她的妈妈刚刚去世，但是老师写的题目是什么呢，叫我爱妈妈，所以那个女生她就什么都不写。哎呀， 但是这个老师会、会知道吧，会 这个不是所有的老师都知道你家里的所有情况啊。这个能够，我觉得你能够去这么想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 挺好的，挺温暖的一人， 挺好的，挺好的、 对对对、但是不还是好奇那题目到底是什么。 嗯， 来看一下周，哎呦，说我这不擅长写作文啊。 嗯， 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周记，哎，被老师念了，印象特别深。 哎， 那就写的内容是家里的猫被奶奶给送走了， 哎呦， 说怕影响我学习。 嗯， 我表达了自己极其难过的心情。 嗯， 结果老师课堂上生动的念出来的时候，我都哭了。 哎呦， 上周我们初中同学聚会，语文老师也来参加了，老师还回忆当时我们班很有才的一位同学， 哦， 说当时也是周记，大家都写自己的生活之类的，他写连载。每次连载的内容都是宇宙星系一类的老师也看不懂的东西、这个同学当时坐我邻桌，特别聪明，历史知识广，数学算得快，我还记得他那会儿老流鼻血。 哎呦， 后来听说上大一那会儿又得白血病去世了，昨天霍金也离开我们了、我想到这个同学为什么聪明的人人生这么短暂呢。哎呀，这种感慨也真是哈， 嗯，尤其是经历了这种事情啊。 对对对，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还有一位，刚才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有同感，是在哪呢？大宝就说了，小时候吧，老师让写日记，我就发现我每天日记的开头都是今天，于是有一天我就觉得简直太重复了，太没有才了，我尝试今天不用今天开头写日记， 结果我就不会写日记了。 哎， 就是不用今天开头就不会写了， 因为日记嘛，它还跟别的不一样 啊。 你日记开头如果不用今天，你想想咱们，比如换成咱俩，咱用什么？ 哎， 日记，因为它必须写这，今儿个啊 啊，日记，今天上学去了啊， 不能用今天， 对，不能用今天啊， 上学去了 啊，那今儿个 today。 确实你很难开始， 哎， 对吧， 这个所以说有时候想想这个都挺有意思啊，来看一看啊， 哎，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叫惠及必伤，情深不寿，就是太聪明了反正可能也不是太好。 哎，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位叫 LGG 的朋友就说，上小学的时候啊，记得写作文写了两年，扶着老奶奶过马路。 哎呦，老奶奶辛苦了。 不论是周记还是日记啊，必须都有这些内容。最后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说来来来，小 L 啊，过来过来哈。丰台的老太太你都扶了个遍了吧。啊，你能不能够换个身，你扶个老爷爷也行啊。啊，然后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差远了。 哎呀 每年都有人慢慢变老嘛。哦，好家伙，这 您天天守在路口做好事，那也 熊孩子可能还有老太太来学校里告状。我每天好刚走过去你给我扶回来了。 哎呦， 我这一年的菜都没买成啊， 路口的老奶奶全搬家了。 哎好， 因为住不踏实。 对，来来来看看。 对对对对，刚才有朋友说这风特大啊，吹的他车都晃了。是，今天风是不小。 是， 大家出门一定也注意安全。 但是这风里啊，已经有春天的味道了啊，春暖花开，叫百花齐放的北京马上就要回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为大家说说美景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咱不是要说旅游的消息吗？ 哎， 咱们我先念一条心照不宣，听你们节目这个月忘了打卡，迟到两次。我们没有说不叫你打卡啊， 是这样啊，你扣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你真的，你扣多少钱？你跟我说。 天哪，你这么大方！ 没有，我就要高兴一下。 这个大家知道了吧？ 哎呦， 知道人性，知道了吧？ 来看看啊，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你出去玩玩吧，散散心，好吧？啊， 先说说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 哎， 发布了十大警示，提醒警惕所谓免费包价低价游。 哎 啊。那么根据北京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的调研呢，老年人特别容易陷入什么免费游、包价游，这特别便宜啊、低价游这样的旅游消费陷阱。合同不规范，中途给你加价，买东西不买不行啊、 哎、 常常让老人人财双双受损。 对，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呢，北京老年维权服务站也发布了老年旅游消费维权十大警示信息、提醒老朋友旅游的时候啊，莫贪便宜，警惕免费包价低价游。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哪十项啊。第一，旅游经营需要特许，旅行社除了拿着这个工商营业执照之外，还必须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所以各位，你们要报这个找那旅行社的时候，他甭管他价格多高多低，你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两证啊。那么不要参加低价旅游，如果旅游者被强制购物，可以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天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 好 啊，或者就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第三个呢，就是免费旅游的陷阱很多啊，那 听着就不靠谱。 这免费旅游大多是为了向老年人推销各种产品、保健品或者是养老养生项目啊。老人购买了产品或者服务之后呢，维权其实是异常艰难。 哪有免费的午餐、 啊？哎呀，我是带你出去免费玩， 不要钱。 这一路上就开始给你卖各种药、啊。 吃这个吧，血压下去了；吃那个吧，血糖下去了。啊，吃这个睡吧啊。 好。 再第四个啊，储值入会这个风险很高。大额消费您必须谨慎，很多时候当老年人要求提供商品服务的时候，往往和之前承诺的大相径庭，天壤之别。 对， 要求办理退费的时候，那常常就说我们资金被挪用，他根本就无法返还。 你想想，钱你只要给出去了，你想再要回来有多难啊。 另外的时候就是交费的同时签合同啊，全面的审查合同内容。那鉴于旅行社出具的是格式合同，所以在合同附件中或者是附加条款当中详细列明了每日的行程、景点、时间安排和费用等等，这些您都要看清楚了。 还有旅游合同啊，可转让，旅行社不得无故拒绝。法律有规定啊，旅游行程开始之前，旅游者可以将包价旅游合同中自身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 嗯， 旅行社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人承担。 哦、 啊，人家规定很明确。 对，就是我，比如说我一下去不了了，那我可以找别人替我去。当然，那个多出来的费用，我们就得付，不就完了吗？是吧？ 对。 另外呢，就是老年群体需要特殊保障，旅行社不得以。以此为借口乱加价、乱收老年费等等啊， 这是个什么钱？老年产品呢有规范，参团之前您得明白的辨析一下。目前市场上的老年旅游产品当中，能够落实规范要求、真正具有老年特色、符合老年旅游需求的并不多，旅游者一定要审慎的来选择。 嗯。另外呢，出游规范应当遵守，防止意外伤害。由于旅行者自身原因导致包价由旅游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是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是造成旅行者人身伤害这个财产损失的，旅行社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嗯。另外，万一呢发生什么问题，您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依法理性维权。游客在旅游消费整个过程当中，应当保留好合同、消费的凭证、广告、消费凭证等等。如果在旅游过程当中有纠纷，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以便事后呢顺利维权。 嗯 啊，我们也特别呼唤那种专门能给老年人定制旅游行程的、靠谱的这样机构。你放心，你只要靠谱，咱老朋友一点都不含糊啊，都会奔你那儿去的。 哎，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像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今年将会开建桃溪、横街子、小武基三处大型的郊野公园，总面积超过100公顷。今后呢，要想去公园溜溜弯、透透气儿、感受森林的魅力，家住城区东南部的市民不用再跑远啦。 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消息哈。 嗯。 这个要提示大家，进入2018年呢，深受游客欢迎的我国台湾阿里山森林铁路在39天内发生了4次出轨。那么这个相关的部门呢，以该铁路部分路段泥化严重、枕木腐蚀啊为由，宣布从12号起停驶这条线，也就嘉义站到十字路站3个月，支线呢照常的运营。 哎，所以如果您要去的话，行程当中有这个项目，您要看好了。 对，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你知道咱这节目跟管制的关系有多大吗？ 哎， 好几位都表示啊，因为这个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我就跟你们互动一下吧。 哎哎哎 哎谢谢各位啊！ 对，路上反正停着也是停着啊，咱们心情不要着急。就像 Daisy 说了啊，今天肯定特别多的人上班迟到啊，不是有地方管制了吗？所以大家放宽心态吧，扣钱的不止你一个人啊， 单位也应该会调整吧， 对吧？来看看。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说写作文的经历啊。 静说了，我小学时候老师给我们念了篇范文，让我们照着这个隋唐写个同样题目的作文，结果老师念了我的作文，跟范文几乎一模一样，老师都佩服我超强的记忆力。那时我的成绩是全校数一数二的，经常让我参加各种比赛，包括作文比赛，我都不愿意去。老师还去我家做我妈的思想工作，要说作文为啥那么好，都是小时候没啥玩的，跟高年级的同村小伙伴见景即兴口头作文，一人一篇，说的就是说散文啊，玩的就是说散文。 你看， 你人家玩的， 你玩什么？ 叫泥巴。同样生活在村里，人家是 差异太大了。 即兴说散文，而且我还经常帮着我姐姐写作文。有一次写了篇《我的妈妈》，我爸都哭了。你爸哭很可能是嫉妒。 哎，那你怎么没成雕塑家呢？ 什么意思？ 你玩泥巴？ 不是每个玩泥巴的都能成雕塑的，要不然玩窜天猴的不都成航天航科学家了吗？是吧？ 差异有点大， 有点大。 这答说了啊，嗯、我抽空给你们答几个字儿、啊。我就是作文不及格那种。哎、呦，这作文怎么要800字？我有时候看你写8个字，我肯定能完成。 哦， 还有那个模特儿说，我作文就是流水账。 哦、 今天干这个没有写过什么得优的作文、嗯、这事儿孩子他爸没少挤兑我、 哎、呦 他就说他从小作文都是优，经常当范文全班念， 哎呀 就是这字儿写太差，隔一星期自己都不认识。 哎呀好，这有个什么用啊， 希望我闺女随他别随我。 哎对，回乡下饺子的呢、哦、你广告之前说要是念人家， 天哪， 我们的 Mr. 陈还等着听呢，你 我赶紧找一下 啊，你找找找 饺子 我给他念一下啊， 在这儿呢。 然后豆娘说了 啊， 在我4年级的时候，我爸过生日的时候，我不知道送什么，结果就写了篇作文送给爸爸作为生日礼物，到现在20年了，爸爸还夹在他的皮夹里， 好感动、啊 哦、看看是不是， 我念念回乡下饺子 啊，你说回乡下 都是朋友， 嗯， 我小学3-4年级吧，我无意中看我一好朋友作文，第一句今天风和日丽 啊， 我天哪，这个平时我们俩不就一块打架吗？ 嗯， 这家伙怎么写出一成语啊？ 嗯， 你能想象那种冲击吗？我觉得我被他涮了。 哎呀， 太打击我了。 嗯， 打那次之后，我就每次就使劲注意我作文的开头， 嗯， 功夫全用这儿了。 嗯， 当然后边水平没什么进步。 哎呀， 我得跟他 PK， 我不服。 哎呀，不，你这个能力估计现在也能用得上啊。 反正现在都短句子。 哎，来看一下慕寒说了啊，我小时候由于早上了一年学，哎呦，你跟我一样。 哦，真的吗？ 对，我早上一年学啊，说智力跟能力都不如班上的同学，这个不一样啊。这说别说写， 哎呦，你这人太讨厌了。 哎，就别说写作文了啊，写造句我都费劲。啊、后来呢，我妈就给我请了个作文老师，之后奇迹就出现了，我的作文水平突飞猛进。 你看， 连我们班主任都不相信，拿作文到我们家说：“你女儿哪抄作文？来，你告诉我。”这是作弊行为，结果我妈当时就从包里把我近一学期联系的写作。摆在的老师的面前、哦、老师一下子就尴尬了，从此我就是学校的宣传委员了。 你看看，哎，这个有学习还得有练习， 哎，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大家谁要请作文家教呢？这个大帅呀， 哎、 嗯，就算了。 哎，哈哈还有一丹、老于。啊，都我们都看见你了 啊！对对对， 欢迎 新朋友啊，还说堵车的时候这听一听心情挺好。是的，不堵车的时候听心情还好。嗯、好，再看看哪儿 啊？我这儿这个刘，其实我们班里还是人才辈出第一。 嗯， 我作文写的还行。有一次老师说有作文比赛，就让我们几个参加。我实在是懒得写， 嗯， 就从我们一起参赛同学那儿随便要了一篇。 哎呀好， 结果夺3等奖。 哎呦好， 感慨，这个同学真是比我有实力。什么呀，这都是 你的这个感慨啊、我也是醉了。你不是应该感慨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写呢？啊、哦，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先来说一条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好，嗯，有调查显示，超过30%的美国青年放弃使用社交媒体了。 哟呵，嗯，美国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18到24岁的美国青年已经不再青睐于社交媒体了，注销账号甚至暂停使用的人已经过半了啊。 这公司去年12月收集了1000个生于1994年到2000年的青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啊，都没咱们什么事儿、嗯。这个、 哎、好， 对，调查虚拟世界对年轻人的影响， 嗯， 出现了34%的青年注销社交媒体账号啊、 嗯， 其中这个注销账号最多的就是什么脸书了、推特了、 嗯、 图片分享网站什么 ins 什么的啊， 嗯、 交友应用程序 tender 呢也是没人用了。另一个图片分享网站、嗯、啊，这个现阶段使用的用户群呢相对稳定一些。 哎，调查青年弃用社交媒体的原因时候发现，41%的人认为在社交媒体上浪费时间太多了， 嗯， 35%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太大，其他原因。包括不常使用、对内容不感兴趣，或者是需要更多的隐私等等， 新鲜劲儿过 啊， 分化了。 但是我倒是不担心啊，因为他们是会变老的。嗯，好， 关注的是重点吗？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一组地税的消息。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我们给您介绍了小型微利企业的定义。 今天我们要跟您说一说的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 小型微利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稳定扩大就业和加快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要求各级财政税务部门都将严格按照规定，积极做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工作，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以此支持小型微利企业的创立和发展，使纳税人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7/43号第一条的规定，自2017年1月1号到2019年12月31号，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50万元（含5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微信上的互动啊。唐草栗子还专门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介绍了一下什么是旅游老人费。他说其实就是旅行团当中超过70岁收取几百块钱的费用，因为老人需要有的时候导游照顾，而风险太大啊，那老人身体原因等等，所以要收取这个费用。甚至很多旅行社会拒绝年龄过大的老人抱团，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能理解啊，这你是要收取这个照顾老人的一些费用，但是你最好这个东西是明码标价的，对吧？ 对对对，这不能叫 老人费，我知道， 对，这名字不，再说他那个拒绝老人团，可能有的项目是不是适合老年人， 你 要是太自驾太久啊等等的。 好，还有一些新朋友，像美富明茶呀、丹丹呐、琪琪呀，我们都看到您了啊， 幼儿园的朋友都来了。 哎呀，好欢迎你们，就是在这里聊天。网友才说听了这期节目我手都痒痒了，想写点什么。 那你写吧 写吧写吧啊。 点横点说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初中我作文忘记写标题了，老师打分说走题没分，无题-3。 好， 感觉我是唯一一个作文得过负分的学生 啊，这有点过分了吧，老师， 让你印象深刻的 你给个零也就完了，你还在拿走我3分、啊、 写的再好没题目白搭了。 来看一下啊，齐天大圣说了，我小时候老师让写一件有意义的事，几乎所有的全班同学啊都是写的灌老鼠洞捉害虫啊，老师点评的时候都已经懒得读范文了，你知道吗？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能干的事儿确实不太多，干了的又实在不好写。 玛丽卡加说，快一年没听节目了，好不容易听一次，今儿这话题我还无感。根据我对王毅的了解，这话题八成是他想出来的。 哎呀，好， 不对，这是苗山想出来的。 哎呀，好。来看一下啊，维维，高三的时候，老师让每周写一篇作文，题目自拟。有一天我都准备睡觉了，我忽然灵光一闪，我想出一个题目，我爬起来，我跟你说，我一气呵成，我就写完了。 哎呦， 第二天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读，结果一个月后的高考，作文题目和我想的题目契合度达到了95%，老师和同学都说我神了。那年高考，我语文得了138分，这就是命啊。 这真叫灵光一闪， 这就是叫灵感。 对对， 就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睡觉前和刚睡醒的那一刹那，有的时候你如果想事儿的话，脑子会特别的有灵感。就是我经常是睡觉前和，当然睡觉前会少一点，因为睡得很快，然后就睡 还没来及想， 就是刚睡醒的那个时候啊。好吧， 带着这种思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 哎，好，今天马上就要节目结束了啊。如果今天这个话题勾起了您的一些写作的欲望的话，您不妨写一篇啊， 是挺好的。 对，让自己平时写点东西，别手生了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想我们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悦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